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点45分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 哎呀，厉害了， 年轻演员啊、首先介绍的是据说唱跳俱佳，曾经还学过医的青年演员李正军。正军你好。 好，大家好，我叫李正军，是一名演员。 哎，欢迎李正军。 曾经学医啊，神经是神经内神经外， 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 对， 王哥你有救了。 我是在精神科好吗？ 啊、哦、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应该你去看看脑子吧。 我是年龄大了，这个不可逆，没有办法啊、再来介绍呀，这是介绍一下国外传媒的新锐小将演员邢木子。木子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木子。 你个子很大啊、哎、这个子很大呢你就 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跟你说，你现在说到现在我对你非常的不满意，郑磊。 啊，我的意思是个子很大，可以把这话筒往前说。 我跟你说，现在非常不满意。从介绍郑军开始，什么叫做据说唱跳俱佳？ 我没见过呀， 人就是唱跳俱佳，好吗？您资料大把一搜，有的是，对不对？你说人姑娘叫什么什么，个子很大，个子很高，幼儿园没毕业呀、 哦？对， 应 该很说高，不能说大哈，一说大只不太好。 怎么着？节目一开始，我们新来两位小年轻，看着人资历稍浅一点，欺负人是吗？ 你当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看到年轻演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看年轻演员时，你就充满了嫉妒。 哎呀， 知道嫉妒下半句是什么吗？使你丑陋， 嫉妒说丑陋，这没有办法。你知道这个，这都我通过再努力，我也没有解决，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已经足够丑了，是吗？ 哎呀，没关系， 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把镜头还给我， 还给你，还给你啊！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和两位年轻演员要围读的剧本，今天这个厉害，《楚门的世界》。 哎，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 是的， 啊，当时是由彼得威尔执导的，著名的喜剧演员啊 ，Jim Carrey 主演的这么一部电影。下半时段呢，在开场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电影是一个怎么样的情节。 好的 啊， 就是一个提前的预告。 嗯，那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推荐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亲爱的王子大人》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5671万。故事讲述了平凡少女孙小桃意外卷入了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并在查找真相的过程当中，逐渐和骄傲的王子大人互相吸引的故事啊。该剧呢也已经即将迎来收官之战啊。江浩呢和孙小桃这对江桃 CP， 江桃 CP 啊，从最开始的欢喜冤家，到彼此顾及不敢靠近，再到终于的两情相悦，却因为一些误会而再度分开，真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在本周剧情当中啊，孙小桃因为得知江浩的欺骗而与之对峙，江浩本有心解释，却忽然发现自己作为电磁波的身体再次出现意外，想到自己没有了身体，电磁波的状态也无法保持，给不了孙小桃想要的爱，江浩决定放手。 嗯， 该剧纯美浪漫的画风、反套路的叙事风格和清奇搞笑的脑洞都获得了网友们的好评。不仅如此呢，这部以娱乐圈为背景的剧啊，还影射了不少娱乐圈当中的现实现象，比方说艺人卖人设呀，耍个大牌呀，争资源啊，让不少网友们浮想联翩。哎，这说的是谁的故事啊？让大家大呼过瘾。 可以，大家就是 往谁 猜？往谁猜？ 对照对照一下嘛，没准还真能找出个蛛丝马迹、啊。 你们猜看像谁？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是《倔强的王者》，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啊，播放量呢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20万啊，《倔强的王者》哎，这个海报很清新啊，比较简单，直接就是影棚拍了一张白底照片啊。该剧讲述着住在王者公寓的五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性格各异的青年男女，他们之间每天发生着平凡又很逗趣的故事。剧中啊，这几个角色设置的是差别比较大，反差嘛。啊，王昭饰演的大力哥是一名社会青年，怀揣着职业电竞梦想的资深待业青年秦飞，和梦想成为喜剧之王的沈乐，研究生在读的富家千金方三三，海外归来的二次元萝莉苏黎，这五个人啊，阴差阳错的住在了同一间大院里。那这五个完全的矛盾体呢，却因为一款游戏得以维持关系，而且还组成了一支战队啊，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一个人物关系，成为本剧一个比较精彩的看点之一。那跟传统的我们这种在固定空间下的情景喜剧相比呢，这个就是加入了一些网络游戏的元素，可能更贴近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喜好啊，并且呢，但是搞笑呢也是比较就是它的搞笑方式呢也比较贴近于现在的年轻人，比如反映现在的是微商啊、拆二代啊、整容啊等等啊这些热点问题。除了这个五个反差非常大的主角之外呢，还有什么黑车司机啊、暴力老板娘啊、黑社会前妻呀 啊这也是给整部剧添了一些其他的色彩。 哎，公寓里的故事每次都是这样引人入胜哈。 啊，屋里的事儿吗？ 哎，是啊。第三部叫做《囧先生》，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2万啊。故事呢，主要围绕主人公叔侄三人开展了一系列故事啊。这三位主人公呢，都是城市当中的小人物。抠门的哥哥啊，抠门的叔叔，热血的哥哥和拥有明星梦的老小，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缺点和烦恼，在一次次的窘境面前，用乐观的心态表达出对人生的态度。虽然平凡，但是不平庸；虽然物质贫穷，但思想却不贫瘠。他们用自己身上独特的可爱之处，感染着周围的人。而作为一部幽默原创网剧，《囧先生》把搞笑、荒诞、热血等元素融为一体，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又对人生有所感悟啊。 嗯，你发现今天介绍这三个网剧啊，有一个特点，几乎每个网剧呢，其中都有一丝的元素跟影视沾边。 哎， 你看第一部啊，这个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第二部有梦想成为喜剧之王的沈乐；第三部还有一个拥有明星梦的老小。 啊， 也可能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观众，他可能比较倾向于这样的题材，这类题材可能还是比较感兴趣。 嗯， 啊，觉得这个娱乐场啊，这个影视圈啊，大家对有很大的这种吸引力。 往浅来说，大家想红想。想火，往深了说，这是什么呀？代表着这一代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时刻喜欢着被关注嘛，就是彰显自我的个性。其实深度的心理层面的解释是这样的。 对，以前的人 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以前大家可能对于走到台前，很有很多人是心存顾忌的，但现在很多人呢，特别希望这个目光啊和这灯光啊聚焦在自己身上。 是的。 啊，哎呀，想起了当年徐帆老师在这个甲方乙方里边的，想过两天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受不了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异生探》啊，这个异生探呢是奇异的异啊，生活的生，探长的探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78万啊。对于网大来讲呢，这个播放量还是不错的。 嗯， 该片讲述了一个科幻悬疑故事，王婉中饰演的女大学生林夕意外解锁神奇超能力，化身异能少女。并与龚俊实验的神队友啊，呆萌学霸一生联手破解由苏娜饰演的校花薛丹身上的谜团，意外的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科学阴谋。刚刚在暑期档大戏《醉玲珑》中饰演这个西魏十一皇子的这个龚俊啊，此次在这个《异生探》里面变身校园福尔摩斯，携手我们这个北影的王婉中一起踏上了一段充满危险的破案之旅啊。对于很多年轻的粉丝来讲呢，还是充满了看点。 哇，证明我还年轻是吗？ 不是，你不熟。 我还挺熟的，看过哈啊。第二部啊，第二部叫做 挖坑不跳啊， 《麋鹿猫之死》啊，播放平台 PPTV 巨力，播放量是115万。影片呢，讲述了替人顶罪的牧歌出狱之后的复仇故事。20年前，牧歌啊，年轻又帅气，聪明又阳光，一心就是想成为一名船长。 嗯， 参军之前啊，因为爱人自行去纹身，这一下就断了参军路，从此和家人决裂，在女友的引荐之下认识水牛，开始混社会不务正业。然而牧哥却不知道水牛和自己女朋友是有私情的，很快牧哥就成为了水牛手下的一名兄弟。在一次意外当中，水牛把对方打伤，牧哥在他那所谓女朋友的劝说之下，收取了水牛的安家费替他顶罪。 嗯， 不料啊，对方意外死亡， 牧歌一下就被判刑了20年哈。牧歌的女朋友却成为了水牛的老婆啊，媳妇儿变大嫂。 嗯， 这个牧歌呢，从此就失去了亲人和爱情。出狱之后啊，一心想复仇的牧歌却离奇的爱上了仇人的女儿。20年啊，又一茬的故事了，一场展开救赎和被救的挣扎之路，在爱情的照耀下，沿着他不定的方向，失控的走向另一端。 咱琢磨琢磨这人物关系啊，他爱上了仇人的女儿，仇人应该是这水牛吧？ 嗯， 他的女友成为水牛的这个妻子了吧？ 对，爱上了前女友的女儿。 对，就是他这个，他爱上仇人女，应该管他前女友叫妈。 啊， 哎，好，这个顺序还捋顺了。 对，这是 累死我了， 错了辈儿的爱情啊！ 啊，差辈儿了。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是你是我兄弟之排王啊，这个你兄弟这个播放平台呢，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20万，说的是一个同时拥有计算天才和超强记忆力的图灵啊，因这个你看图灵这名字起的直接到了图灵实验这儿了，这个图灵是乔布斯的偶像啊， 是的， 赌鬼父亲因为与赌博啊，这个就是恨他，因为就恨透了，他发誓永不沾赌，因为他父亲就是赌鬼嘛，啊，但是刀叔的徒弟阿天为了营救孤儿院儿时同甘共苦却嗜赌如命的好兄弟牵手，为了帮其还巨款，不得不踏上了这个赌徒的道路，召集了当年在孤儿院的同伴们组成这个排王团队，前往澳门。这个急速的掘金啊，这类题材呢，说句良心话，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是香港电影电视剧的一个特别主流的这么一个题材。 嗯， 也有很多，比如周润发啊，这是这个大家心目中的赌神啊， 嗯， 包括刘德华演的这个快手， 嗯， 等等的。但是现在这个题材呢，我觉得拍的时候呢，一定要还是谨慎一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恶习，你别把大家带沟里。所以类似的题材呢，我觉得对于本子啊各方面还是审慎一点。 对，要求比较高哈。 对，好，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楚门世界》的这部电影，真的那部电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对， 啊， 在电影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啊，非凡的意义所在。 那好，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我们将和我们二位年轻的演员一起来围堵《楚门的世界》，一会儿见。 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远方，美丽的幻想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品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这么利落吗？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啊！这个当然了，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的重磅嘉宾的话，特别好奇两位重磅嘉宾是谁的话，您光听是听不出来的啊！那、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查找北京青年广播魔力982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点进去看看之后，就会发现呀，我们今天颜值原来这么高啊！ 结果一切进去，发现正好是我的镜头， 对，少切点郑磊镜头嘛，是不是？哎、 好，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也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 对，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典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吸取刚才王哥对我的教育啊，首先是唱跳俱佳的青年演员李正军。正军你好。 大家好，我回来了，我是李正军。 哎，欢迎正军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国外传媒的新锐小将演员邢木子。木子你好。 大家好，我是邢木子。 哎，欢迎木子。 哎呀，这个两个，就我们这两个演员啊，走入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后呢，对我们这个，其实这话我都说的有点多了，因为我们经常是靠我们的嘉宾来拉动我们直播间的整体颜值平均水平。 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啊，这事儿。这主要是郑磊他老在拖后腿。 你不吹过不好节是吧？ 我这有心无力，所以还得请两位来帮帮忙。 我和老于呢，确确实实在这方面也有这心没这力，有这力没这胆儿， 对不对？是。 下半时段、 两位嘉宾来了，不仅仅有颜值，还有实力。下半时段就是展示实力的时候。 对，给大家今天啊推荐的这个我们唯独的剧本的这个剧目叫《楚门的世界》。 哎，厉害了 啊！《楚门 show》其实顾名思义呢，在英文原意里呢，这个“楚门”就是真实。就是一个人的整个真实真人的一个秀， 其实就是真人秀， 其实就真人秀的一个意思。那在这部剧是当时是彼得威尔执导的，这部戏当年投资可以说是非常大，准备的资金大概是6000万美元左右，98年的片子，那个时候是大制作，超大制作。然后呢，当时呢，据说这个片子还引起了很多的一些演员的兴趣，比如当时比 Jim Carrey 更加有名、江湖地位更高的加里奥德曼。加里奥德曼是这个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坏警察， 《 第五元素》里面的大坏蛋，还有。这个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蝙蝠侠里面的那个警长，还有吸血惊情里面惊情400年里面的 Dracula 伯爵，非常非常棒演员，但是导演没相中，说你那么坏一个人，谁有兴趣看你30年呀、给人走了，然后就等 Jim Carrey 档期还等了1年。 哇，就我估计是导演还是相中了这个主演身上的一些特质，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一些细节，非他不可，就你了。 对，其实说的就是呢，电视公司捡到一弃婴，这孩子啊，大家觉得就萌发了一个当年就是真人秀这个节目特别火爆的时候萌发了这么一个想法，把这个小孩从小培养，从他出生开始24小时直播他所有的生活。他生活在一个小镇里，完全是一个景地，就搭建起来一个小镇叫桃源镇啊，听起来挺像我们中国色彩的桃源桃源啊。然后呢一直到他30岁，他慢慢的发现不对了，设置种种障碍让他离不开这个地方，比如说从小就埋伏了一场他的父亲溺水身亡的桥段，让他对水有惧怕，不敢通过这个海洋来逃脱这个岛，飞机只要想出去玩，不是因为这个事儿，那就因为那个事儿，反正航班他也上不去。 对， 啊，整个的所有身边的所有人都是演员，所有人父母，还有他的妻子、邻居、好朋友， 工作一切全是演员， 对， 就这么一个特别特别让人现在一想很可怕的这么一个设定，但是也是对我们当时很多真人秀的一个反思。 嗯， 里面有一个特别精彩的一段，就是特别一个符号化的，就是 Jim Carrey，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我给大家放一下啊，他的里面经典台词就是跟你说早上好。假如再也见不到你，那我再祝你下午好，晚上好，晚安，这么一句话是他的台词。在影片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对整个的全世界的观众5000个摄像头鞠躬的时候又说出这句话，你就觉得眼泪唰就下来了。 是的， 特别特别的经典的一部电影啊。那咱们就唯独这样一个剧本其实挑战非常大，因为二位演员挺年轻的，你王哥也很年轻。行了吧，行了吧，别埋怨我了 我今天已经满足了，心满意足 啊，节前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干嘛天天怼来怼去呢， 就人一说你就一听就行了，千万别当真啊。 我们这个里面的角色虽然比较多啊，但是呢主要的这个人物冲突呢就是发生在楚门身上， Jim Carrey 演的这个男主人公和前半段呢他的妻子 Doris， 陶乐斯 啊， 陶乐斯， 然后后面呢还有很多其他这个就是邻居啊朋友啊等等的其他几个人呢就是我和王哥给他串下来， 什么女孩啊， 对， 凯西艾达大牛啊什么的啊， 大牛，对，铁蛋狗剩啊， 对对对啊。 然后呢需要木子再担一个责任，就是 Doris 上半时的这个对手戏结束之后呢，由于后面的人物比较多，你还得来顶一下艾达的这个台词。 好的， 好吧， 嗯， 那咱们就楚门这么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旁白开始，咱们就准备开始好吧。这一段呢是楚门已经开始发现不对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被人监视了，他跟他的妻子说，他妻子很无奈呀，妻子是个演员，结果他慢慢慢慢发现自己这么一个生活的真相。 他对他非常信任相信的一个人也是不可信任的，原来也是跟这个整个世界一起欺骗他的，就是他妻子嘛。 对对对，当时就是他的妻子吓坏了，说是一句这也太不专业了。说这个楚门不专业，是的，你们都是演员，这是个真人， 是， 好，准备好，来，三二一，旁白我来。楚门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生活在一座恍若世外桃源的海滨城市，在那里沐浴着斑斓的阳光，聆听着海浪的气息。楚门在这里待了30年，从未离开过，他深深地爱着这座海滨城市，迷恋上天赐予他的小世界。 亲爱的，夕阳真美，对不对？ 不，一片黑暗。 怎么了？别为没有做完工作烦恼，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哪个经理也是的，最近公司状况不好，他就把包袱全付给你们。 不全是为了这个。今天太离奇了，早上看见天上掉下来灯，下午竟然看见爸爸，我突然觉得周围很奇怪，今天让我特别清醒。生活似乎就像一看电影，太多的话太多的情节都在一直重复，而且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 亲爱的，别想得太多，是你太累了，放松点。 亲爱的，你不相信我，来，让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特异功能。看看啊，我们身后马上会有一个买菜的女人经过。 别说了，哪会有啊？ 这时，一个买菜的女人经过。 哎，别说这是巧合啊。 肯定是巧合。 那好吧，马上又会有两个女孩经过，其中一个还会说：“该你了。” 没，该你了。 怎么样，神奇吧？ 不，纯属巧合。 你还不相信我？他们每天都在重复，有人在监视我。你看吧，马上会有一个小男孩经过，他手里拿了一份报纸，但他还没发现，每次他都拿反了。 别再猜了，停住，不会有人再来了，不会。 得了，你也看见了，我都猜对了，有人在监视我，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楚门，亲爱的，别生气，你太累了。我们回去吧，你得好好休息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这时妻子面对摄像机做拍广告的样子。 这是楚门平时最喜欢吃的伦敦的帕丁果酱，低脂肪高营养，口感细腻，并且 Doris， 你在和谁说话？ 没有，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话。 可是我明明听见了。算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今天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你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嘛，世间总有巧合的。听说隔壁过几天会搬来新的邻居哦。 对了，我一直很好奇，你说你从小就住在街对面，可我怎么记得当时住的是一个小男孩呢？ 我很少出门的，而且我偶尔才回来住一次。亲爱的，在汤里加些小扁豆怎么样？ 你在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楚门，我没有骗你。哎，要不在汤里加些洋葱？ 你在掩饰些什么？你在故意岔开话题？你竟然也要骗我？你还想隐瞒我什么？你还要骗我多久？多尔斯，你给我个解释，现在。 哎，你这个怪物，你放开我。 什么？你说我是怪物？别把我当傻瓜，告诉我你是真心爱我的，告诉我你的忠诚。 我不要。本救我，快救我，这个疯子要杀了我。 本突然闯进来，从背后重重地推开楚门，将 Doris 拥入怀里。你永远别再想伤害我的 Doris， 他疯了，我们别再演下去了，我们走。 我的妻子竟然跟卖牛奶的跑了，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连他也离开我了，不是背叛我。 楚门低头看看手上的刀，若有所思，慢慢的把刀放上手腕，闭上双眼。 住手，你不能死，楚门。 谁在说话？ 丹尼尔突然出现，同时艾达推着凯西的轮椅随后出现。 丹尼尔，离我远点。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刚刚我明明听见有人说话，可是这里没有人。 是鬼，是魔鬼。你不知道我刚才差点杀死了 Doris， 我疯了，我疯了。 楚门，我们必须告诉你一个真相，是该你知道的时候了。 楚门，你是一个持续了30年最受欢迎、史上播放映最长的肥皂剧主角，你拥有全球上亿的观众。 什么？开什么玩笑？ 楚门，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 不，不可能，不可能。 其实你是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的一名孤儿，这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天空、海洋、天气都是电脑控制的，人们说的话、做的事儿都是按照剧本进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刻意安排设计的。 哎，昨天导演呢，他突然病逝了，这个我们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一些内部的混乱，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这些纰漏啊。你看，那摄影灯呢，是因为没有及时维修，它拉绳老化了才掉下来的。那关于你的父亲呢，那人事部计划错误，安排成了一个乞丐，所以他复活了。 这太荒谬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每天看到的人都是职业演员 ，Doris、Ben、Daniel， 还有我爸爸，他们都是演员。我掉进了一个怎样的陷阱？这是一个骗局！我没有爱的人，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吗？你们耍了我30年！ 楚门，我们是朋友。 不，你们不是。我明白了，这一切的一切。我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我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初中吗？ 不，楚门，对于别人你是最棒的。这30年来，每当你遇到困难，你都能坚强地站起来，你让无数的人从生活的绝望当中走了出来，你曾经让无数的人为你流泪，为你开心，他们因为你更加珍惜生命，更加勇敢，你是伟大的。 是啊，你的生命比任何人都有价值。现在这里还录播发生的一切，我们不想你离开，而且外面的世界有多肮脏你知道吗？阴谋、勾心斗角、暴力、战争、血腥，充满了激动和痛苦。而你在这里，我们会继续给你金钱、权力、美女，甚至你的生命，我们都会密切保护，我们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我要离开，告诉你们，我要离开。无论未来的路怎样的坎坷，我都会走下去。我不能把自己都给抛弃了，我也不会再受你们的控制，我应该是自由的。你们骗了我整整30年，而现在我要找到真正的楚门。我无法承认你们是我的上帝，我要为自己活着。是的，这就是一切的结局。无论你们如何的不满，这一切都结束了。 重温经典 啊， 不错，真的。因为这部戏呢真的很难拿捏，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感受，就是当一个人当意识到他生活中所有的周围一切都是一个骗局的话，他多崩溃。 就是当你开始发现你曾经深信不疑的一切全都被推翻的时候，人是可以感觉到巨大的背叛感的。你被所有的剧背叛掉，甚至你开始怀疑到自己曾经所做过的一切抉择和决断，开始怀疑自己了。 对，你当你觉得人生都是假的，都是演出来的， 对，否定自己。 那刚才你比如说这个郑钧啊，就一度啊 就是非常加音量爆棚的这种，不是很正常。 都骗我，你们都骗子。 你跟我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骗我，你们骗了我30年。 你居然是个演员啊！对对，这种背叛感就是愤怒。 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我也很绝望 啊！我也很绝望， 真的很绝望。当时我们就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大概哪年啊？上大学是看的时候。啊，是不是好老？ 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突然间，我觉得这话把自己心扎了一下，痛苦啊！但是真的，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由于上大学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去拉片嘛，这部电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拉片， 是的， 拉片实验体。当时特别乐，尤其天上刚开始我们第一遍没看懂，第二遍没看懂，第三遍没看懂的时候， 不是你们理解能力有问题吧？ 就是没发现那个灯怎么回事，他出门突然间啪叽掉一个灯来，然后举起来看看灯上面写的字儿，然后后来我们查了一下那个单词，好像天狼星。几号啊？就一直不知道干嘛用的。后来突然间恍然大悟，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对，没有太多的这个网络资料去查找。后来才知道，就是到晚上了，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封闭式的这么一个井壁里边，这个灯是在上面冒充天狼星座的。 对， 然后这个不小心掉下来了。当时就是你后来会看到里面无数的伏笔做得非常， 甚至最后他在离开的时候，他爬上的那个都是背景板，远处都是背景板， 做得太像了。当他的手， 他以为他要走开 的，触到背景板的之前，你都没有发现那不是海天相接的地方， 对，那就是个背景板。 一触上之后特别特别的震撼， 绝望。 而且这个里面呢，就这个电影当时他也是剖析了当时人们对于真人秀电影的一个反思。现在我们真人秀电真这不是真人电影，是真人秀这个综艺节目的一个反思 节目类型。 现在我们真人秀的这种综艺节目也很多啊。但是没有到这种电影的那种极致，到这种极致的 没有这么夸张。 全球观看一个人24小时的生活，里边有一个片段，就是桥段，就是当时导演和赞助商的一个通电话，一下就把的这种综艺节目的这个最后的毫无底线的一面给露了出来。当时呢，就是他已经发现真相要逃跑。这时候呢，有人这赞助商来打电话，我要撤资了，我不能再投了。你看你们这演员都撩了。然后这个导演说，你为什么要这时候撤资呢？现在我们的收视率这么好，这么高，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关注他逃跑嘛，这么好，这么高，而且如果你不撤资的话，他向他保证，我过一段时间会放出楚门的性爱片段。 但毫无底线了，已经开始， 就是已经把一个人24小时从里到外毫无隐私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就是毫无底线，为了赚取这个节目的收视率，为了赚取他的商业利益。所以让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呢，也对我们现在很多真人秀的综艺节目呢产生了一点点想法，比如说大量的以孩子为主角。觉得这种真人秀电影是不是过多的去消费他们这个年纪的？哎，不太说了， 不合适、啊。 上海有台，刚才呢，二位把前面这段来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怎么样，王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再来一段这个？ 好的呀，就给我们再来一个戏精附体的机会嘛。 对，来啊、这个辛苦二位，刚才我们的角色。二位来一遍， 我们换换个， 行， 我们换换个，然后楚门和 Doris， 我们两个再来一遍， 对 啊，我们 让你感受一下楚门的绝望。 那你演 Doris， 我来楚门， 啊， 怎么样？ 来就来， 来就来，你把 不怕护， 你把广告那段好好演啊， 哎，广告太擅长了， 面对镜头的广告好好演、啊， 我看一下哪儿去了啊。好， 咱演多少算多少，未必能全都演完啊。 这个旁白由郑钧来好吗？ 好嘞。 然后呢，后面的这些角色呢，除了这个艾达是对 Doris 来负责的话，然后剩下的这个凯西还是由这个木子负责，还有他那个 Ben 和那个 Daniel 啊，还是郑钧来负责， 就未必能演到那儿， okay，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 有限，时间关系不一定到 哪儿，演到哪儿算哪儿啊。 好，从321，从郑钧的旁白开始，来321， 楚门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生活在一座恍如世外桃源的海滨城市，在那里沐浴着斑斓的阳光，聆听着海浪的气息。楚门在这里待了30年，从未离开过。他深深地爱着这座海滨城市，迷恋上上天赐予他的小世界。 亲爱的，夕阳真美，对不对？ 不，一片黑暗。 怎么了？哎，别为那些没有做完的工作而烦恼了，哎，没必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你们那个经理也是的，那最近公司的状况不好，他就把包袱全丢给你们。 不全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今天太离奇了。早上我看见从天上掉下来的灯，下午我居然看见了爸爸。我突然觉得周围很奇怪。今天让我特别清醒。生活好像就像一场大电影。太多的话，太多的情节，他一直在重复。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 亲爱的， 别想的太多了，是你太累了，来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你不相信我，来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特异功能，你看看吧，咱们身后马上会有一个买菜的女人经过。 别说了别说了，哪会有，哪里会有，这是一个买菜的女人经过。 你别跟我说这是巧合啊。 肯定是巧合。 行吧，马上会有两个女孩经过，其中一个还会说该你了。 没有， 该你了，怎么样，神奇吧？ 不，就是巧合。 你还不相信我，他们每天都在重复，有人在监视我。你看吧，马上还会有一小男孩经过，他手里还拿一份报纸，但是他们会发现他每次都拿反了。 别再猜了，停住，不会再有人来了，相信我，不会了。 得了吧，你也看见了，我都猜对了，有人在监视我，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出门，出门，亲爱的，别生气，你太累了，我们回去吧，你得好好休息一下，我来给你做好吃的。面对摄像机做拍广告的样子，这是楚门平时最喜欢吃的伦敦的帕丁顿果酱，低脂肪，高营养，口感细腻，并且 Doris， 你跟谁说话呢？ 没有， 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话， 我明明听见你说话了呀。算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你今天为什么不相信我呀？ 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了，不，世界总有一些巧合的，是不是？听说那隔壁过几天会搬来新的邻居哦。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啊，我一直都很好奇，你说你从小就住在街对面，可是我怎么记得当时住的是个小男孩啊？ 我很少出门的，而且我也是偶尔才回来住一次。亲爱的，在汤里加些小扁豆，你看怎么样？ 你在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楚门，我没有骗你，要不在汤里再加些洋葱吧？ 你在掩饰什么呀？你在故意岔开话题呀？你竟然也骗我？你还想瞒我什么？你还想骗我多久啊？Doris， 我要个解释，你给我个解释 Doris。 够了，你这个怪物，放开我。 什么？你说我是怪物？你别把我当傻瓜啊！告诉我你是真心爱我的，告诉我你的忠诚。 不要，救命， Ben 快救救我，这个疯子要杀了我。 Ben 突然闯进来，从背后重重推开楚门，将 Doris 拥入怀里。 你永远别想伤害我的 Doris。 他疯了，我们别在这儿演下去了，我们走。 我的妻子竟然跟卖牛奶的跑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连他也离开我？不是背叛我。 卡，太难了， 太难了。 不是，我这嗓子勒不细，你知道吧？ 这就是楚门平时最喜欢吃的伦敦帕丁顿果酱。营养 这么高，录广告是我的强项。你知道你们平常听有多少广告是我录的吗？ 哎，我记得原来这一段Doris那个广告脸，真的，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一点乐不出来，是毛骨悚然 啊，就是特别 真的是毛骨悚然啊， 你就觉得完全是一个电视直销购物。 哎，毛骨悚然，就是状态，就是感觉到一个人的嘴脸啊，真实可以亲切成那样，虚假就可以如到，就是像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副笑脸， 要不他们 全是假的， 要不他们怎么说楚门不职业呢？ 对， 他们太职业了。 对对对。 好，咱们时间所剩无多啊，这个今天呢也非常荣幸二位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咱们一起来围读这个特别经典的剧本。 哎， 其实我想最后呢用简短的时间问一下二位，比较擅长或者自己喜欢往哪个领域去发展，就是类型， 角色类型， 演员的角色类型、 啊、对。 然后呢我们也学嘛这方面角色类型的一些适合 的 剧本， 对， 我们在一起以后再继续围读、来，郑钧先说说。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是那种蠢萌蠢萌的人， 蠢萌 蠢萌蠢萌， 还真有点、啊。 哎，你跟政委戏路撞了。 然后可能是就是 啊，撞了蠢，没有撞了全部，只是撞了蠢，没有撞到萌、 然后就智商比较高，然后可能情商有点低，然后女孩子对女孩子这方面不是很熟悉， 学霸 这样的感觉。 哦， 学医的本身就是学霸。 哦， 神经内科的学霸。 原来是这样啊！ 也算是傻子吧，生活中的傻子。 我们以后找一些这些高智商的蠢萌蠢萌的角色，这样的剧本我们来试一下。木子呢？ 我觉得我适合演一些就是比较傻白甜傻白甜的、然后 你俩太搭了吧 就是为了搭配他， 他们俩凑在一起就是岁月静好，就是现实安稳 傻白甜 俩傻， 对，然后比较喜欢起哄啊，喜欢热闹的那种， 就是思想比较单纯， 对， 就是处于大家就是毫无心机，大家都不会防着那样一个角色。你跟每个宿舍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人、你挑什么棉毛，你们宿舍是你吗？ 不是，你看我也在节目说过我愿意演什么想演什么， 他们俩也说了，郑磊，你想演什么呀？ 就想演个老奸巨猾的。 哦，那类似于马国良这一种 啊， 雍正皇帝啊这一种， 也 包括之前前一段时间那军事联盟里司马懿，都让你过了瘾了嘛。 我这司马懿当时 啊，那段有点惨，没事，这我们节目 我那演那段是跪着的， 就被媳妇欺负成那样，没事，咱们节目长着呢，以后有各种机会，各种精彩的剧本等着各位大，等着各位观众，也等着我们各位专业的演员啊。 对，到时候呢，我们看看找一些符合我们演员戏路的，因为现在我们初次合作，很多剧本呢是我们就是按照日常准备的， 对， 有些时候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 没事，咱们可以个性化定制。 对，个性化我们可以定制一下。 对对对， 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围读剧本，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我们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 只有人能做到看到，一起闭上从来跟黑暗懒得废话，看到所向皆比别过无谓的挣扎。